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如果您看过电影《特工007》的话，一定会对里面特工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身边总是会跟着像特工007一样的一部分人。他们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些人就是总统卫队成员。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继续为您解密美国总统卫队鲜为人知的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上期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美国总统卫队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期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总统卫队队员的职业困扰。美国总统的保镖可以打着总统的金字招牌，在全国各地畅行无阻。他们有很多特权，在美国公民眼中，他们是威风八面。但是他们的危险和艰辛却很少有人知道。总统保镖每天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同总统的关系。众所周知，保卫者和被保卫者之间的理解与合作是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保证。特工们尽管在关键时刻拿自己的生命来履行职责，但并不是所有的总统都愿意像已故总统汉弗莱那样与保镖保持比握手更密切的关系。历届美国总统在对待特工们的态度上是大不一样的。尼克松在南美遭到一群暴徒的袭击，特工人员为他解除了危机，他对特工人员十分感激，从此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融洽，对待特工很有人情味。他时常对特工嘘寒问暖，向他们的家人问安。如果他知道某位特工人员在生病，总是会送给他鲜花和慰问品。而总统福特则把特工们当成能够推心置腹的哥们儿。他在寒冷刺骨的夜晚，总是会准备一份鸡蛋三明治给门外守卫的特工补充一下热量，有时候他高兴了还会为他们冲泡一杯咖啡。约翰逊确实让特工们烦透了。有一次，他的爱女不慎摔了一跤，约翰逊居然下令将伴随他女儿的特工逮起来锁在花园里。还有一次，约翰逊在车内聊天，下意识地用报纸猛敲坐在车前位上的特工的头。这位特工极为恼火，但是又敢怒不敢言。总统卡特对特工则是爱答不理，常使特工们产生被冷落的委屈感。但是特工们宁可被冷落， 因为当卡特真的注意到他们时，他们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有一次，特工人员陪同卡特在巴拿马签署运河条约，遇上了暴风雨，车队在城中缓缓行进，在车队旁边慢跑的特工人员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而当卡特从车中出来时，竟然对着他们呵斥道：真是些笨家伙，居然连躲雨都不会。还有一次，特工们为自己设计了一枚徽章，以美国总统的印信为中心，四周刻了你们选了他，我们保护他的格言。而总统卡特见后大发雷霆，当场命令他们全都摘下来。卡特偶尔会同特工们打垒球，如果他输了就会很不高兴。有一次，特工史密斯陪同卡特晨练长跑，卡特明知自己的体力不能支撑太久，但是他不愿意先停下来，结果累得昏倒在地。事后卡特愤愤地说：我倒要看看史密斯到54岁时能跑得多好。为了总统的安全，总统对特工们的态度无论怎样不好，特工们都得忍受。然而总统虽然已经是全国的政治首脑，有的时候却是童心未泯，十分任性，在外出时喜欢搞点即兴游戏，这才是特工们最提心吊胆的而又苦不堪言的事儿。比如说，卡特在宣誓就任总统后，突然宣布他要效仿170多年前的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从国会山步行到白宫，以显示他深入民众。特工们认为总统这么长时间在毫无防护的大街上行走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人流当中鱼龙混杂，如果中途有人行刺，那将会令他们束手无策。由于这是卡特的即兴之举，特工们没有丝毫准备，又不可能临时调来援兵，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卡特走。那一天虽然天寒地冻，但是当特工们陪同卡特到达白宫时，他们的内衣全部被汗水浸透了。更加惊险的还有，里根总统在参加总统竞选时邀请了他的好朋友，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行员的影星詹姆斯·史德华前来助阵。里根一激动就鼓动史德华重展在第二次大战时担任 B-29 轰炸机飞行员的雄姿，驾驶飞机。史德华一坐上波音727的驾驶座，就得意忘形地大讲他在二战的经历，一边比较这架飞机与过去的 B-29 的区别，一边在飞机复杂的操纵键上乱按，搞得波音727连翻了两个跟斗，差点出事儿。随行的特工人员也跟着被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你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美国总统的每一名保镖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职业关系到世界上最强有力人物的生死。如果美国总统遭到暗杀，他们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他们当上总统保镖的那一刻起，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就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总统保镖们的防卫武器的不断更新，谋杀美国总统的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武器更加令人难以想象。有一次，想密谋杀害克林顿总统的三名男子所用的凶器，竟然是一个能够射出浸透了肉毒毒素和炭疽菌的仙人掌刺打火机。为了提防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和这些稀奇古怪的杀伤性武器对总统的伤害，保镖们时时刻刻都得绷紧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在白宫内还好说，各种保安设施很齐全，保安工作能够做得非常完美，包括水和空气的检测，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点辐射，警报器都会响起来。但是压力也往往出于白宫内部，因为白宫的其他政府部门和特工部门之间在总统的行踪问题上并不总是一致的。 对白宫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让总统走出白宫的保护罩，与选民打成一片，才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做法。在承受难以诉说的思想压力的同时，保镖们的身体也处在极度的疲劳紧张的状态。由于保镖们的任务在不断的增加，而特工处的老人要退休，新人见异思迁，人手紧张的问题出现了。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特工们必须经常牺牲他们的休息日，加班加点的工作，很多人已经感到筋疲力尽。特工们担心，当他们正在保卫总统安全时，过度的疲惫和压抑可能在工作中造成一时的疏忽，这对总统或其他的保护对象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极度疲劳，使一些原本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的总统保镖患上了心脏病和神经衰弱。很多时候，他们会在睡梦中突然惊醒，而搞不清自己是在地球的哪一边，手表上的指针是早晨还是晚上。有的人因为睡眠不足而流鼻血，还有的人未老先衰或者英年早逝。曾经因为舍身保护里根总统而获得美国特工局最高奖赏勇敢奖章的丹尼斯麦卡锡说，由于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他的头发已经过早的花白了。连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特工的精神压力对健康是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统的保镖由于任务特殊，感情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也是难以言传的。特工们在谈恋爱时，女孩子往往必须乘飞机到处飞才能跟他们约会。两个人好不容易见面，特工由于职业习惯总是会走在女孩的后面，让他们感到很别扭。他们很难有一段甜甜蜜蜜有头有尾的浪漫爱情，因此特工们虽然个个魁伟英俊，却没有多少女孩子愿意同他们一起过那种既危险又毫无规律的生活。而且由于特工们每十周至少要出差30天，特别是在华盛顿以外地方任职的特工长期不能回家，已婚的特工人员家庭十之八九都不太幸福稳定。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很少有人在总统保镖的位置上工作超过5年。而这些保镖们从火线上退下来之后，虽然还可以继续当保镖，但是他们绝不会再重返总统的警卫圈。有许多人下来之后就不愿再留在特工局工作，而进入了其他行业当中谋职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了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著名的秦始皇坑儒之谜。秦始皇统一了6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许多举措之后，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6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且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了他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儒生们大排酒宴，在宴会上，众多儒生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且指责淳于越等不失金而学古，盗古以害金。最后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的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处死罪，史称焚书。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让自己长生不老，他先后派了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和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得被处死。于是侯生和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这使得秦始皇十分的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和讯问，想要查出侯生和卢生二人。秦始皇最终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这就是史称的坑儒。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书对这些有很多的记载，历史学家也有很多的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做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显得十分的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义。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而对于坑儒的数量，一种说法是埋了460余人，另外一种说法是埋了1600余人，更有甚者说秦始皇只焚了书，没有坑儒。那么在秦朝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如果有这一事件，那么究竟发生过几次？秦始皇到底坑了多少个儒生？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而被历史铭记，秦始皇也因为焚书坑儒而背上历史骂名。焚书已经被历史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我们先来看一看秦始皇究竟是否坑过儒。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的借口。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也进行了论证。首先，史书中对这个事件所提及的具体人物为侯生、卢生以及韩仲、徐福等四人，史记明确记载他们的活动仅仅限于访仙和求仙药，这四个人都是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为秦始皇求仙求不死药也纯粹是方士活动，后来没有成功，秦始皇也感觉上当受骗，于是一怒之下杀了这些人，这与后世君主肆意杀人的性质是一致的，只不过这次株连的面太宽，冤假错案太多，所以才引发了人们的注意。侯卢二生指责秦始皇无道，跟儒家的观点类似，但是这跟儒家的政治主张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汉初儒家大师如贾谊、董仲舒对秦朝政治也有评论，多次谴责焚书，但是也从没有说到坑儒。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的学识，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是熟知的。假如秦始皇的确坑过儒，尊儒的贾谊和董仲舒绝对不会不提出，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判断坑方士才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东汉之后，时间距离秦朝越来越远，独尊儒术的地位再加上当时学术作假的盛行，为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个情节提供了土壤。其次，对被杀者锁定的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不是信仰或者传播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张或某一学派的议论，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了巨额的赏赐，但是到了最后非但没能找到仙药，反而还诽谤了皇帝，最后一个个的又逃走了，皇帝感觉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了他们，这就是所谓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上是皇帝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朝的政策。 因此，即便被杀的460多人中有些儒家门生，但秦始皇并不是因为信仰或者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之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34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由此可见，不能说被杀的460多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从代表人物侯卢二生可以知道，被杀者的主体应当是方士，而且被杀的原因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不能说秦始皇是坑儒，只能说是坑方士。但是关于焚书坑儒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赞同传统的说法，也就是秦始皇杀的是儒生而不仅仅是方士，只是在坑儒的次数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议。 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而被历史铭记，秦始皇也因为焚书坑儒而背上历史骂名。焚书已经被历史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秦始皇坑儒次数以及人数。对于这个问题，《史记》《资治通鉴》《藏书》以及现代的《中国通史简编》都说秦始皇坑儒只有一次，也就是公元前212年的那一次。兼不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认同这个观点，书中这样写道：公元前212年发生了坑儒事件，起因是有些书生对秦始皇不满，说他专任刑律，乐行杀为威等等。秦始皇以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前手，就把他们逮捕，严刑拷问，先后逮捕了460多名儒生，最后将这些人全部在咸阳坑杀。但是说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2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的460多人，这是公开的坑杀，目的是想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第二次的规模更大，一下子坑杀了700多人，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加的巧妙和残忍。东汉的魏宏在《赵定古文观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利用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诱惑博士诸生全部来骊山观看。正当众位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的时候，秦始皇趁机下令填土埋沙，于是700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了山谷中，外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隐瞒了200多年，后来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有人认为，既然载入了《史记·儒林传·正义》，那么秦始皇骊山坑儒应当是事实，只不过因为手段秘密，当时知道的人很少，极少数知情者又不敢公开罢了。不过也有人虽然不否认骊山坑儒的事实，但是却认为秦始皇坑儒只有一次，至于咸阳坑儒、骊山坑儒是一件事的2次不同记载。不过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多，因为这2次坑儒的差异太大，一次是在咸阳公开的坑杀，另外一次是在骊山温谷秘密的坑埋，前一次460多人，后一次则有700多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首次记述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魏宏是一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和整理才写出的，学术价值非常高。再加上东汉光武帝比较开明，重视学术研究，所以魏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真实度很高。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有人根据这个说法进一步指出，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原因，因为第一次只坑杀了在京都的460多儒生，广大的儒生还散布在全国各地，更加强烈地继续反对秦始皇的暴政。就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说，天下初定，远方前手来集，诸生皆送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生之，臣恐天下不安，